因为海岛结婚现在基本上越来越火， 流行嘛。 对，然后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适龄结婚的小伙伴，也在会想，哎，这个海岛婚礼是什么？然后等于是这次活动嘛，我们也是帮他就先行者，先去试一下， 先趟个路， 然后主要他们是还是以海岛婚礼，然后户外那种为主，然后在外面会有一个配套的婚拍，婚礼拍摄， 婚纱照是吗？ 对，然后在那个照片等于是都给你拍完了， 酒店什么的都给你找好了， 酒店都有，因为我们整个是一个活动嘛。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天气大概小40度， 热， 穿着婚纱，然后我男朋友穿着西服里外三层，但是感觉特别赞。我们正好去了那个结婚办婚礼那个教堂，是叫彩虹教堂， 圣玛利亚那个 彩虹教堂，好浪漫，是彩虹色的吗？ 啊不，它并不是彩虹色， 不是， 整体是一个白色的。 OK， 然后它那个窗户是彩虹色， 玻璃， 就很像那种琉璃，就像 了解， 对，彩绘玻璃窗的那种， 然后阳光透进来之后会有彩虹，就是那种 天哪，五彩斑斓的感觉，斑驳的倒影 出来了， 行吗？你那是中不是？ 二位新人，我觉得在一个异国的一个海滩上，其实有很多工作人员帮你去，比如说，营造一个非常浪漫的气氛，特别想咱们的男主角来咱们节目哈，没来， 是是 很遗憾， 就 你还记得当时男朋友另外一半他的一些表现，细致的表现，因为他不是不太言辞嘛，对不对？ 激动的语无伦次， 对吧？有没有那个很感人的时刻，印象深刻的时刻？ 这必须得跟你们说一 下。说 就首先呢，这个地方它是梁静茹拍那个一个歌曲 MTV 的地方， 那个 对叫好像是跨越性别的爱的那种啊， 那种的， 就很宏大， 是是是。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块，然后结果呢，我跟我男朋友然后一起去在这儿办婚礼，虽然爸爸妈妈我们不认识，为了走一个过程，但是整个那个气氛，因为也有朋友在， 对， 然后也有一些熟人在，然后那个音乐一起来， 哎呦， 我们都觉得哎呦太感人了，哎呦不行不行了， 对对啊， 这竟然就感动了，流下了泪水， 男主角流下， 对， 这多么神圣的泪水， 很正常， 对啊， 这让我也很震撼， 是不是？ 就说明他真的是爱 走心的， 走 心 他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不然，你就别说抛弃心里了，你停， 你别不然了，没有不然。 其实我觉得呀，刚刚说的爸爸妈妈，其实当地的工作人员扮演爸爸妈妈是吗？ 对的。 哦，见证人。 哦， 是这样的。 对的。 比如说去希腊，有一个见证人， 是美国人吗？扮演的。 不一定啊，在希腊，比如发给你一个证书，爱情的证书。 对对对，希腊 斐济也是。关岛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于当地的证书，说哎你们俩结婚了？没有， 没有， 对，其实是没有的。他如果你想这边来体验是结婚，体验是走这个行程，其实需要预约。 还得预约呢， 因为那个教堂 就一个。 教堂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教堂，但是那个最著名的教堂只有一个。 是的，是的。 需要好像提前，据说要提前小一年才可以有机会订上。 我的天，还有机会订上，还不一定能订上。 你不要再赶我了啊！我插一句啊， 行行，你说你说。 这个能见证这个两个人的感情，提前一年预约，可以再预约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呢，会经历很多的分分合合、风风雨雨、吵架争执，如何嘛？ 是是是。 在一年之后，再来的关岛这样一个神圣的白色教堂的附近，见证这个那个关岛是什么样来着？你扣了，闹了。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紧俏，也很浪漫。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关岛体验这个异国的婚礼的话，必须提前准备，对吧？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的郑姑娘。 好， 就是她因为是教堂举办嘛，那如果预约的话，是跟谁预约呢？是跟教堂方面 酒店方吗？ 还 是？ 它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教堂有自己的官网，通过官网然后联系，比如说婚礼的一些机构。 好， 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有当地的一些婚拍的旅拍的机构来帮你提供这个教堂的场地。它分这两种。 好的，好的。 哎，还真是哈，旅拍的也可以，也就是如果我不举办这个仪式的话，我直接可以在这拍照是吗？ 也可以， 婚纱照 也可以， 对不对？ 也可以。 那一般假如说就是他提供这些套餐的或者说产品的，是当地的旅行社还是说咱们国内的一些旅行社？ 国内跟当地的都有。 好， 但是我个人推荐的话是推荐用当地的。 嗯， 如果你的有足够的那边的时间，你去网上去淘，或者是你的语言就 OK， 你可以在当地能感受到其实他们的服务 是 要比咱们的可能更完善一点， 接地气一点。 是的，是的。 对， 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当地，他们更了解那边的情况。 对对对。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天气，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天气，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这次天气过程城区以及南部地区不会出现降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没有影响。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 Tell Me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不知不觉我们节目伴随大家五年的时间了。 嗯， 这五年就发生很多的变化，大学都已经毕业了，研究生也毕业了。 对，研究生上一年了。 对呀、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人生变化除了听我们节目，还有就对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上， 对 大家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改变。 肯定的， 是不是？ 就是听我们节目，让可能真的一次没有出去过、出过国的朋友，他有了很多的想象的空间，有了这样想出去的冲动，那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是的，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郑同学，欢迎郑姑娘。 欢迎郑姑娘。 各位好， 是的， 她的名字真好，正能量。 对呀、刚好也姓郑嘛。 是的，今天要带着我们去美丽的关岛。上面呢说了她跟男朋友的婚礼，以及跳这个跳伞和浮潜的一些感觉哈。下面段呢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到达关岛在打卡的一个景点，情人矮。 矮什么矮？ 情人崖了。 对，情人崖啊，就是只要情侣去，那肯定得去这儿啊， 是 吧？ 是，那个地方大概是什么样子？到达困难吗？很方便吗？还是什么样的感觉？情人崖。 到达那边还是挺方便的，因为我们基本上能租车的就可以租车，不租车的基本上就打个车也能去那儿了，因为那边的交通还是 还挺 方便的。对对对。然后主要是你要看，其实白天没什么可看的，那就是一片海，然后上面有个塔。但是呢，你要是夕阳那边就超级美， 落的时候 变成另外一个颜色，因为它那个情人崖呢，其实它不是很高的一个塔，它是白色的。然后最关键是它有三层，都有那种铁架，但是铁架的上面都被游客或者是一些当地人锁的那种爱情锁， 爱情锁， 对，全都锁满了，就很壮观。 还有爱情锁， 三层 啊，那得专业的人去撬， 对， 这给撬下来， 同心锁呀， 对， 见证嘛啊，现在还有人在上面锁， 很多人， 我 们其实我们俩也锁， 是不是 也锁？ 对， 他得定期清理，要不然那个真容易 塌。对，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很漂亮， 对， 就是那三层都可以站人，对不对？砰砰砰砰， 对。三层，它是一个类似于螺旋亭的这么一个海螺似的形状，然后你都可以上去。 是， 主要是因为夕阳那边呢毫无遮拦，就是那种橘黄色的 肆意铺展， 然后整个就是打在那个白色塔上， 海面上， 对。 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我们美丽的郑同学和她帅气的男朋友在这个情人崖上许下山盟海誓的诺言。 对呀、 海风吹着，阳光夕阳洒在脸上。 那个时候如果要是照一张照片，哇，简直了，还是剪影了。 对，就不用多说话，就是彼此看着两个人的眼眸，眼眸里就是有你有我就对了，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情人崖最好，你要拍照的时候尽量选择人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什么时候人不多了的笑？ 对， 就是都一般都是人多哈。 他那个地方人多吗？ 人挺多的， 打卡的地方 对，一般基本上都是。 青年人来，然后在那边打卡，这拍个照。就像刚才道道说的，就是那边拍剪影的人特别多。 剪影啊， 对， 因为你那个锁实在拍不上，只能去那边拍剪影。 剪影， 剪影，尤其是在那个夕阳的时候，那剪影其实挺美的， 对，非常美。就只能说你跟路人说不好意思，我在这边照个相，然后大家都在那 配合嘛， 大家都配合， 来的对来呗， 配合嘛，你们先照，照完我们再照嘛。 是的，是的，情人崖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关岛美丽又浪漫的地方。 对。 其实说到这个女孩啊当中，比如说购物的环节、饮食的环节，其实他们生活当中贯穿的这两点是很多的部分哈。 是。 刚刚上面呢说到的一个集市，我们道道眼睛啪就亮了。 这集市，哎呦我的天， 啪就散了。 等会儿整理一下。 集市是什么样？是白天的还是晚上的？是那种哪种的呀？ 他白天有没有？我还真不太清楚。我们去的那个是夜晚的那种傍晚的集市 啊。 然后 是夜市吗？ 有点像夜市。我们正好从情人崖这边锁完锁了。就发完誓了，撒完狗粮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去的夜市 啊，有名字吗？那个夜市？ 它有一个当地的土著人的名字，对对对，因为它并不是用美国的英语来的，它有点像波利尼西亚那种文化英语。其实我还真没太记住， 反正一打听都知道。 反正一打听那块儿 挺 有 名的， 还是挺有名的。然后那个集市其实是以卖吃的为主，然后在那个集市60%-70%吧，都是卖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品， 都有什么 椰子。 椰子， 鲜椰子，给你码在这儿，当时就敲开了，就是哎，给你大概人民币10块-2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 10块-20块， 海 岛 价， 海岛价， 对。 然后还有像那种比较偏美式的烤肋排， 烤 火肉。那种也有，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因为你在中国很难看到烤的火鸡腿， 大的牛， 特别大个儿。然后我们俩就觉得，哎，这东西看着一定好吃，然后我们就买了，大概合人民币40块钱吧， 一根， 它非常大，大概有我的 小臂 没有手，那大概有20。 是是，火鸡很大的， 二十公斤，就是我们俩没有吃完。 入味吗？那个感觉烤的那个感觉， 味道怎么样？ 其实味道一般，但是你吃的就是那感觉。 吃的就是那感觉。 反正我吃过所有的火鸡腿都不入味，因为它太大，因为 它 太厚了。对对对，但是那是一个当地的 local 的东西，得品尝一下哈。火鸡腿还有刚刚说的椰子， 对，还有肋排， 对对。小吃一条街，除了卖吃的，也有卖点什么纪念品 啊、 小东西， 有 吧？ 小物件什么的 也有。纪念品一般都是有贝壳， 贝壳类的， 就是那种组成的小饰品啊，或者是他们用椰子做成的那种小纪念品，也挺好玩的。然后还有卖冰箱贴，然后。比如说加在帽子上那种小灯、小装饰，也不行。 还是加在帽子上小灯、 小树苗什么的。 小树苗， 有一阵子三里屯经常有，那三里什么意思？ 对，我说头上长草， 对吧？反正就是欢乐的感觉不一样吧。 对对， 啊，这得去这个夜市， 得去这夜市得去。 这个多长？一般有几公里啊？横的、纵的？对啊，多长？ 它那边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很大的区域，那个区域分不同的过道，但是它那过道吧，并没有咱们国内分的这么均匀。就你在里面走，我一直觉得是走的是转圈的， 就比较乱。 比较乱，比较有当地的那种海岛啊，轻松啊，惬意啊那种感觉。 是，反正迷路就迷路吧， 对 你管他走到哪儿 了呗，累了坐一歇，是不是？ 找一个口出去，反正不管是哪儿吧，到时候再打听。 对， 有一个就比较让我就是挺开心的一点，就是他的当地的安全，我觉得比我想的很好很多。 啊，安全， 对， 所 以我会觉得这种大集市啊，就是看有点像那种。就是中东那种大巴扎， 了解啊， 我特别害怕它就是安全问题。 对对对， 但实际上你去了之后，发现它卖的东西，还有包括人的感觉，然后包括安全问题，都是让你感觉很 relax， 很放松， 很放松，对， 不错， 那还不错哈。 这旅游胜地就是不一样啊，大家都不是休闲的目的来的啊。 当然了， 对。说到吃啊，其实刚刚说的一些肋排也好，什么，其实你很多像巴厘岛什么脏鸭饭啊，什么当地有没有特别 local 的部分吃的，还是很融合，就是美国派的感觉。 我觉得他可能一开始是有，但是为了迎合 世界各地的游客 ，包括他肯定是一个美国的，就是整个小岛嘛，肯定还是以那种美国的 餐食 为 主 啊，为主。 他的烤肋排你们吃了吗？ 烤肋排也吃了，味道还是挺好的。烤肋排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商店的那种 啊。 就是一个店，有门店的那种烤肋排，还有它的 关岛一手店， 关岛一手店， 然后还有它的就是那个

大啊东京， 东京， 东京， 东京，大阪，京都， 好、 啊、三地、啊、 三个城市在一块儿。 就是、那个年代的，大概几年前的那种团、嗯、跟团游， 跟团游、 哦哦，一下去一个多礼拜，然后日本去三四个城市， 嗯。嗯， 当时就觉得可爽了，应该 是不是很 因为我特别喜欢漫画， 啊、 哦，所以就去了日本，这简直觉得到了 天堂。 天堂，然后买了一大堆东西。 那你要到秋叶原，你就出不来了。 基本上那 个， 因为是我妈妈带我去的， 哦、 我妈妈那一天就是属于旁边就跟着我。咱们能快点吗？咱们时候什么时候走、 啊？哎呀，这要 对 对对，哎呀，天天这个店都没出来逛啊。 我觉得妈妈没有放弃你，说明还是真爱。 我觉得也是。 对。 第一次去的日本，其实现在大家去日本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 嗯、 而且日本的风格也很多，除了吃的好、玩的好，其实日本的那种。城市的建设以及人文的关怀服务业的成熟是值得很多国家学习的、 嗯、 对不对、 嗯、是的， 四十多个国家，我们今天拿了12张明信片， 哎呦 这12张明信片是不是每一个都有故事、 哦、 哈， 哎呀 拿出一张说说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有纪念意义， 很 有纪念意义， 仪式感哈、 哎、呀，第一张就是一月份的这张，我就已经是拜倒在这个明信片下， 具体说说这是哪个地方还记得吗？ 哎、这个还是跟那个咱们这节目还挺有渊源 哦， 因为上回正好说 了这个地方，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对、哦， 大峡谷， 大峡谷， 大峡谷的起始段。 哇，你看第二张这个也是，这是伦敦。 第二张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因为爱英超。 啊。 爱英超，男朋友应该一定也爱英超，英超狂热喜欢分子啊。 这张照片也是都是你自己拍的， 都是自己拍的。 你看看这摄影技术。 哎呀，谢谢谢谢， 非常的棒， 有感觉的。 对、 哎，伦敦停车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感受是吗？ 哎呀，伦敦，我说的这个城市真是、 哦、怎么了呢？ 这个他们闯红灯闯出习惯来了。 闯红灯？ 他们就是闯红灯， 他们的车不闯红灯，他们的行人闯红灯要比北京严重100倍， 真的。 对， 啊，我们现在北京礼让斑马线，他们那儿没有。 没有 啊，他们居然一点都不礼让吗？ 他们我都怀疑 松松 他们家的人是不是赤绿色盲，对不对？ 哎呀，大家要去英国自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人哈、啊，让着他们， 让着点他们啊。第三张就是巴厘岛啦， 第三个真的是厉害了啊。 对， 这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这张巴厘岛的照片？ 这个是10月初拍， 刚刚去拍的， 十月底拍的 哦。 它这个海湾正好是一个那个海里面的那种鱼的造型、嗯、 哦。 还有一个叫它那个鱼叫什么？一个学名叫福分。 哦， 鳐鱼， 福分， 我知道，知道。 它前面有两个那种小须子似的， 对 对 对 对 对对，大扁扁那种的， 对对对， 扁大号鲶鱼， 是的， 对。 然后第四个是帕劳， 帕劳， 哇，这都是标志性的， 是的，是的。 帕劳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海岛， 嗯、 非常自然、 嗯，是吧？ 帕劳潜水很好， 是的， 超赞。 第五张厉害的打卡的必去圣地， 第五张就是女生们的最爱。这个是什么时候去的？法国？ 这个是我时装周那会儿去的 哦， 时装周， 对，时装周 Fashion Week 啊，哇。这是哪儿？ 啊，这个干到了。 济州，对， 这个是所有12张里面离咱们应该是最近的。 对对对， 嗯、对对对，下一张又是美国。 哎，还是大峡谷的。 这是高速，这还是那个吗？ 还是大峡谷，因为它有密德湖、 嗯， 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就是也是打卡地。 哦、 嗯， 这就是上次说那个密德湖。 对 对 对对、 哦， 南半球来了。 对，哎呀，这澳大利亚呢？ 是。我发现澳大利亚的海岛啊，其实跟那个比如说美国的海岛、巴厘岛的感觉不是太一样 吧？对，不是太一样， 能感觉出来南半球的风格哈、嗯啊， 对， 很旷，到处都大的自然景色，大自然景色， 都大景 儿。对对对，墨尔本来了，我去过一次墨尔本，只是打卡， 我都有去过， 转。简单的停了一下，我觉得那个丰田的那个大标志、 嗯、 就那个皇冠标志在那个湾旁边、 嗯、 非常漂亮，金色的、 哦、 因为我舅舅在那边住嘛，我是从墨尔本回到中国，然后就有5个小时可以在他那个海，我不知道是应该是一个河的两边走一走，全是街头艺术家、 嗯、 全都是各种写意享受生活的人，从周四晚上他们就开始准备周六周日的项目、 嗯、 是不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真的是花园城市，特别适合养生的地方， 是的， 墨尔本 墨尔本 德国， 其实我就觉得德国就是这种小镇的风格，哦 这个、 就明显跟对、 啊、 跟那个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就完全 不一样，规矩 很有童话感。 我们这个是在莱茵河上拍的， 莱茵河哇， 因为莱茵河不是说 莱茵河谷，这是 对莱茵河谷、 嗯， 他们不是说你想去童话就你可以不用去丹麦， 嗯， 因为丹麦只有一个童话， 嗯， 你要是想去看那些多的童话更精彩的，你就去德国，嗯、沿着它那个就是 莱茵河 走，对。 对，我觉得德国呀、奥地利呀，都是这种童话的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break.